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31集，意外之物。 这东西就是所谓的特殊拍品啊。 同样盯着那座展示台的陆星月诧异地眨了眨眼，似乎有点不敢相信。 这玩意儿好像也太寒碜了吧。 发出如此感叹的并不仅仅陆星月一人，看台上的众人一时间也是议论纷纷，因为他们看到展示台的法术光照内正静静躺着一串破破烂烂的铃铛，不，应该说是半串破铃铛才对。只见这串铃铛整体呈古铜色，由数个圆形的铜铃组成，加起来也不过半只手掌大小，而且半数以上的铜铃都残破不堪，目测完好的也只有一两枚。要是这东西扔在破烂堆里都不一定会有人捡，更何况是出现在这种高级别的拍卖会现场。也难怪在场众人个个谈眼落睛。 看来大家对这件拍品都是相当好奇啊。这串铜铃看上去虽然其貌不扬，但它的来头可不一般哦。 女子扫了眼手中卡片上的介绍，笑意盈盈地介绍道， 这铜铃名为树铃，是一种能拘束式神法力甚至魂魄的高级器皿，并且能封存上万年之久，可谓是难得的宝具。 嘿，就算再高级的宝具破成这样也能用？ 一句刺耳的质疑声忽然从看台上飞了出来。 再说了，能容纳式神啊魂魄什么的宝具外界又不是没有，这串树铃有什么好稀奇的？ 就是呀，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就这破玩意儿。 嘿，我看啊，这就是为了顶替那被开膛破肚的霍斗才临时找来的替补吧。 原本还对着铜铃心怀好奇的众人一听介绍顿时炸开了锅，嗤笑声、怀疑声、责骂声不绝于耳，显然所有人对这树铃的出现抱着一种质疑的态度。 照道理说，像鬼市这种那么有名的地下拍卖会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级别的拍品才对啊，这不是自己砸自己招牌吗？ 陆星月拖着下巴心中也是疑惑不解。 我觉得这铃铛应该不会那么简单才对，江瑶你说呢？ 陆星月嘀咕了一句，却并没有得到江瑶的回应。他转头一看，忽然发现江瑶正捂着胸口不断低声喘息着。 江瑶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陆星月见状大惊，连忙一把扶住江瑶的胳膊，然而才刚接触到江瑶的身体，陆星月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你的身体好烫啊，难道你的腰力又…… 江瑶低着头，剧烈的心跳声充斥耳畔，撕扯着他的意识。恍惚中他仿佛听到了某种飘渺而悠远的铃声从舞台中央缓缓飘来，每一声都牵动着他的心跳，搅动着他的不安。 这是什么声音？ 江瑶痛苦地闭上眼，试图捂住耳朵，却完全无法阻止那铃声的侵入。而随着这阵诡异的铃声响动，某个沉睡已久的少年声音又开始在他心底深处轻声呢喃，一股似曾相识的悸动顿时涌了上来。 这个感觉难道是…… 江瑶猛地睁开眼，咬牙抬起头，将颤抖的视线再次投向展示在舞台中央的那枚树铃。而就在此时，却听舞台上的那名女子再次开口，打断了在场众人的议论。 琪琪知道大家对这树铃或许还有疑惑，不过琪琪的介绍还没讲完呢。 女子笑着望向众人， 其实呀，这次要拍卖的并不是这树铃本身，而是被拘束在里面的某件东西哦。 某件东西？ 在场众人一听顿时安静了下来，神情各异。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再次从人群中冒了出来。 哼，说实话，琪琪也不知道这里面装着什么。不过呢，琪琪知道这枚树铃可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其中束缚着的东西必然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女子笑道， 这么说吧，这树铃就好比千年的时光中留下来的幸运宝箱，至于里面关着的是价值连城的式神，还是不值一提的虫子，或者是别的什么，就要看各位的运气咯。话说回来，既然是上古时代的东西，底价可是要超过先前所有的拍品，至少15个亿一起拍。 15个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连里面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还要拍15个亿，抢钱呢？ 咱们要的是镇魂石，这种破烂东西赶紧扔下去，别耽误了咱们的正事。 女子爆出的超高底价，成功激起了在场众人的群嘲。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江瑶面具底下那张惨白而惊愕的脸。 不，那东西不能被拍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树林里面的其实是……我的头好痛啊。 江瑶大口喘息着，心底深处的悸动不断刺激着他体内的能量海洋，而江瑶的这副濒临失控的样子也令陆星月焦急不已。他连忙转过头，打算向三足屋和饕餮求助，却发现刚才还在边上的饕餮此时竟然不见了。 哼，饕餮这家伙自家的小朋友都不看管好， 还要我来出手善后，这笔账我先帮他记上了。 三足屋望着江瑶周身隐约弥漫的暗紫妖气，一副无语的样子。 星月，你让开。 说完，三足便俯身上前，不由分说地伸手按在了江瑶的胸口之上。在陆星月紧张的注视下，江瑶周身弥漫的暗紫妖气终于渐渐平复了下来，喘息也缓和了不少。 江瑶，你没事吧？ 陆星月赶紧扶住江瑶，见对方的意识似乎已清醒，这才放下心来。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要是在这种地方妖力失控，那就麻烦了，多亏有你在，三足屋。 陆星月庆幸地转向三足屋，却发现对方压根没在听自己说话。只见三足屋那双碧绿的瞳孔正紧紧盯着江瑶，眼眸深处似乎隐约划过一丝诧异。 没想到他体内竟然有…… 三足屋低声呢喃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难怪饕餮那家伙那么重视这小子，该不会是…… 三足屋，你怎么了？ 见三足屋如此直勾勾地盯着江瑶看，陆星月隐约有些不安，连忙岔开了话题。 对了，饕餮呢？他怎么不见了？ 三足屋终于从江瑶脸上收回了视线，他看了看陆星月，随后轻描淡写地别过了头，开口说道， 他说他有点事，先离开一会儿，至于去了哪儿，我没问。 啊，走了？镇魂师都快出场了，饕餮这家伙可别在这时候出什么幺蛾子啊。 陆星月抱怨着转头望向江瑶，发现后者正挣扎地抬起头，双眸紧盯着舞台的方向。 哎呀，看来大家都对这树林兴趣不大嘛，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哪位大人出嫁呢？ 舞台上的女子娇嗔着，抬头望了眼广场上空的屏幕，只见屏幕上的竞拍价依然停留在底价上，而且就连这底价也还没有人出。 麻烦了，这树林里面的东西要是被外界得到，那可是要出大事的。 江瑶想起了曾经大闹长幼山的妖谷之祸，心中不由警铃大作。然而这15亿的底价也是他不可能出得起的，这令他一时陷入了纠结与彷徨之中。 虽然我不知道你觉察到了什么，但在镇魂石即将出场的当下，应该没人愿意在这铃铛上损失财力，这树铃怕是要流拍了。 陆星月摇摇头说道， 说起来我还没问你呢，你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妖力怎么突然失控了？这个 很遗憾，竞拍时间到了哦，既然没人愿意出底价，那么这枚树铃的拍卖就只能告一段落了。 没等江瑶来得及回话， 舞台上便传来了女子遗憾的宣告声，而那座承载着树灵的展示台随即再次缩回了舞台之下，缓缓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江瑶望着那枚逐渐从眼前离去的铜铃，被搅乱的心绪却并未平复。而正当他沉浸在各种猜测之中时，却听一阵巨大的欢呼从看台四周爆发而起。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场的贵宾们，终于到了本届鬼市拍卖会的压轴环节，大家是不是期待已久了呢？ 在结束了第九件拍品之后，本场拍卖会的重中之重总算姗姗来迟。在女子充满鼓动性的话语中，现场气氛被瞬间点燃。 想必大家也知道，在上古时代曾经存在着一件能操纵魂魄逆转轮回的神奇魔石，为了这东西，三界曾掀起一阵腥风血雨。然而这件魔石却有一天忽然失踪了，千百年来有人说它早已碎去，又有人说它被藏在了某个秘密之地，没人知道它究竟在哪儿。 女子说着款款走向舞台前方，环视着面露狂热的众人。 但世事变迁，千年之后，在经过我们鬼牙祖以及我们伟大的吐蕃大人的努力下，这件魔石终于重现于世，而今天就是它显露真容的时刻。 女子大声呼号着，忽然猛地转过身，伸手指向舞台中央。 让我们送上本次鬼市拍卖会的最终拍品，镇魂石。